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盘点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为什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呢？那我觉得朋友们应该也都感觉到了，今天呢已经是2021年的12月30号了，也就是说还有一天我们就要度过2021年，迎来2022年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大家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进行一些盘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去盘点一下咱们的这些健康生活方式。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听北京体育大学的梁小杰梁老师和大家一起去交流这个话题了。我们还是先有请梁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孟莹好。 嗯，欢迎梁老师啊、嗯、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要进行一个岁末的总结了，梁老师呢也是想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给更多的朋友去进行一个宣传和讲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2022年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一年当中呢，能够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健康，是不是梁老师？ 是的。 嗯， 想想这一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对， 真是叫马上， 对， 今年就要过去了。 是的， 所以说在这个岁末年初了，我想就是各行各业我们都在进行这个总结工作。在职人员呢，实际上总结我就想每年可能都是固定的模板，但是每年我们总结的具体内容以及每个人某一方面的具体的指标，那么可能都不尽相同。 是的。 那么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呢，我们都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 嗯， 那么离开工作岗位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以居家为主，那么无论是离休退休或者我们就是全职，那么我们在2021年年末，我们对自己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梳理。 嗯， 这个时期啊，可以说全球都更加关注这个人的健康。 对， 所以说健康，那么我觉得就离不开生活方式。 嗯， 所以就是说生活方式的这种梳理，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跟听众朋友们交流的话题。 对， 每个人可以说都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那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提到，就说健康我个人理解它是上不封顶的。 嗯，对。 那谁能说我到这儿就不用再继续努力了？所以说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包括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对健康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嗯， 所以今天在这个即将结束2021年就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一起来盘点健康生活方式，我觉得意义还是挺大的。 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知晓，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知道这个健康生活方式，也说到底哪些要素，也说它涵盖哪些内容。 嗯， 如果这些我们还是模糊的，或者是我们都不清晰，那么可能真正去做到那就有点困难了。 对， 孟莹，我记得就是可以说就是经常会挂在我们每个人嘴边的有6个字啊。 嗯， 我觉得除了吃就是动，我觉得应该大家特别熟悉。 嗯，对， 嗯， 管住嘴迈开腿啊。 对， 而且现在它还有了一个新的更新版本，我之前听到就是叫管好嘴迈开腿，就和以前的这个管住有了一定的区别了。 对，所以咱们就一起 针对健康生活方式，我们也来一个年终大盘点。说起健康生活方式啊，我最近的话，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自己在总结梳理之外，我也盘点了相关的这个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所谓的科研成果，或者是这个媒体啊，或者是这个各行各业的关于这方面的成果。我觉得健康生活方式啊，我一梳理完以后，哇，我自己也觉得提升了不少。今年吧，就是2021年9月1号这一天，已经是我们倡导的第15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在这15年里边，为什么我说今年在结束之前我们还得梳理一下，也就是说在近期，那么跟相关的这个不同层面的这些朋友们交流的时候，还有相当一些人对健康生活这个概念或者对健康生活方式还是 不够了解， 或者是比较片面。所以我想那么我们还得要梳理一下最近提的，我想可能大家会更就是更清晰了，也就是说在这第15个这个生活方式日里边，我们这个主题会更加明确了。那么就是不是说只是把嘴管好，那到底管嘴管哪方面啊，要说怎么管啊，那么不仅是明确了，而且它有更详尽的这个方向，而且有更详尽的指标。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健康这个生活方式日主题就是3减+3健，健康新动力。 减法的减和健康的健，3减+3健。 对。 哦， 那么一听也就是说三减，那么就是3个方面我们都要减。为什么要减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啊在这3个方面我们等于都过了。所以说才要给它减回来。 是的。 那么具体是哪3个方面啊，我想我们也就此跟大家再重申一下。 是的。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大家应该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一般就是在饮食方面大家都会知道少油少盐。但是还有一减啊，也就是说除了减油减盐，那么还要减糖。三减是指的这3个方面。那么国家又给了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你用多少油，你每一天控制在多少，那么才属于标准的，或者就是说才是属于健康的标准。那么给了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说每一天，当然它是按成人的这个比例来算的，就是说摄入油的量应该少于25克。那么咱们自己有没有概念啊？也就是说25克是一个多少的量，所以说咱们应该自己怎么样，每个人每个家庭，那么我想我们得按照人口来算了。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我这一顿饭里边把25克的油全用上，那也不现实。所以说平均到一日3餐里边，那么除了这个正常的3餐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我们有时候说我不吃主食，我吃点坚果。坚果里边也是油啊。 是的。 对呀，所以或者我吃些面包，面包里边的话还有奶油呢。所以就说这个油的量它不是只是一日三餐，不仅仅。 对。 所以说这是一减，三减之一减油。那么还有之二减糖。糖啊有的时候被我们忽略，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就是像油这样子减这样的重视。对吧，因为这个食物里边含糖的包括首先就是水果。 对， 水果里边太多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他就说他母亲退休以后就明显的感觉到体重有点上升，因为什么，不像以前上班的时候起早贪黑了。那么首先工作压力少了，再有一点就是什么，水果的量增加了。所以说他血糖也就会 随之上升。 嗯， 那么他首先从控水果开始，然后把糖减下来，这样体重也下来了，然后他的血糖指标也正常了。 是的， 所以说控糖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国家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每天应该在50克以下，最好他又给一个最好是在25克左右。 那跟油也是一样的吗？ 对，所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来可以说让我们来对照它，我觉得应该不难了。 嗯， 那么最后一减就是减盐呢、啊。 嗯， 以前经常会有人说这个盐多了，那又说什么高血压？首先是高血压， 嗯、 那么不只只是高血压，也就是说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其他的指标也都会受摄入盐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又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是每人每天要低于5克 啊，盐是最低的。 对， 嗯， 哎，孟莹你记得吗？就是说前几年社区里面都给大家发小盐勺， 嗯， 我想那个你父母他们肯定印象特别深。 是的 啊，每家每户都发，也就是说那一小勺是多少，它是固定的量，那么你按照那个勺的量来就是配比，或者是你在使用，那就绝对不会出问题。 嗯， 那么国家都重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都进户了，进每个人的餐桌了，所以我想那么我们作为这国人，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第15个这个生活方式日，那么就明确提出三减。 对 啊，这是三减的内容。那么刚才说了三减加三减，也就是说三个方面往下减，所以说三件呢，那么就是也是围绕着健康嘛，也是围绕着疾病的预防和这个叫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慢病， 嗯 嗯，慢病的预防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第一件就是口腔健康，也就是健康的口腔很重要。 是的， 咱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实际上病从生活方式入，现在更确切。啊，也就是说每年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如何做，实际上国家也都有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宣传。 嗯， 再有就是体重健康 啊， 咱们经常说减肥呀、啊、我天天减，但是为什么体重减不下去啊？因为体重是管理出来的啊，就是说你体重的是否达标，它不是说减出来的。那么有的体重还偏轻呢，我还需要让他增加体重。我记得以前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做过一期，就是体重管理和减肥是不是一回事儿？ 对， 明确，我就印象特别深。所以说那么三件之一就是健康的体重。 对， 那么这个里边包括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性别啊、年龄啊，以及这个 BMI 啊、指数啊，我们也都是在前期的若干次节目里边都涉及到。那么除了这两件之外，也就是最后一件，我想大家应该能有一些思考。 嗯， 也就是说骨骼健康 啊。对， 健康的骨骼。那骨骼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对于骨骼的健康大家不是那么关注。 对，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大家都会知道骨质疏松了。 对啊， 钙流失了，然后新的钙又合成的很慢。 嗯， 所以怎么办，就怕怎么样，由于骨骼的问题然后出现跌倒。 是的， 所以说跌倒以后那就更可怕。所以说三减加三减，这个可不是说三减或三减啊，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楚。那么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和指标我们都把它搞清楚，我觉得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我们就做第一责任人。那么追责，你出了问题你去追谁，你怪谁呀？应该先追自己。 是呀， 啊，因为你自己没把自己的事情就是搞清楚，或者没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放在首位，那么你身体出了问题应该你自责。 嗯，就是应该自己为自己负责嘛。 是的，所以说都应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刚才讲了，主题也清楚了。 那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五个方面的， 嗯， 我们就是通俗讲，就是说它是有五个维度的。那么哪五个？第一个就是健康的饮食， 嗯 嗯，这个吃啊喝呀啊都是放在首位的， 刚才的三减都在这里面包含着的嘛啊。 对，再有就是规律运动， 嗯， 我们说了运动啊，你运动，但是你运动没有遵循规律，我理解啊，这个规律是遵循规律，也就是科学健身。再有就是我们还得要怎么样，除了正常的运动以外，我们还得要区别对待， 嗯 嗯，所以说规律的运动不能我想起来了或者今天有时间了那么我就安排，否则由于工作忙或者家里边的事情多，我就可以把运动或者是活动我把它 放 弃，放 下，对， 嗯，这都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三个维度指的就是远离烟草， 嗯 嗯，大家都知道吸烟啊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以及现在莫莹都觉得说二手烟都不够，还有什么三手烟， 对 所以就说二手烟三手烟，那么等于对身体的这种伤害实际上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不熬夜啊，生活方式嘛，也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充足的这个睡眠做保障和支撑，因为我们这个一天24个小时过去了，那么第二天你肯定是这个从精力从体力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到了一个其他的地区，那么有时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有也需要调整啊， 对， 都说时差倒过来了嘛，第一就是想到因为你这个睡眠打乱了，所以就说这是第四个维度。那么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指的减轻压力， 嗯， 那这个就是从心理方面的啊，情绪方面的这种管理和控制。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提到了，就你身体健康还不够，那么我们还得要保证我们的心理健康， 嗯， 所以说怎么样子能适应社会，如何更好的把自己的这种情绪这种的也就是说正能量吧啊，多积累一些然后多传递一些，嗯，这个主要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五个维度。 对，那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吧啊，这个全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议题诞生的呢？ 就是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呢，我们也把它回顾一下，就是说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那么往前推，也就是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啊，它是一个项目，这是国家的项目。为什么说每一个人每个家庭我们都得要做到，那么就是说2007年的时候，就是由这个原来的卫生部疾控局还有全国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三家共同发起的，这是一个说了这是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主要就是要传播健康的知识和促进居民健康行为，知识是一个方面，同时还得要让我们的居民那么要践行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所以说这个项目那么是可以说关乎到整个国民健康素养的， 嗯， 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当时这个主题也非常明确，就是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 嗯 啊，那个时候就和健康中国那么是紧密相连的。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梁老师和大家一起盘点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梁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适当的运动，再有就是控烟限酒、心理健康等这些内容的一些专题行动。 嗯， 我想近这几年就是我们这节目我觉得也都是围绕着就是这几个方面， 是的， 然后等于也都是包括一些运动技能的这种传递啊、传授啊，还有这个一些健康知识的这种普及啊，还有一些理念的提升啊等等。我觉得就是确确实实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其中，所以说我也都是比较关注。 对，有很深刻的感受嘛。啊， 对。 那当然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正确的或者说叫这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去谈一谈啊，如何去管理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梁老师？ 对。 嗯， 就是说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既然涉及到那么多的点和面，那么就是说不是说我想做就能做到的，也就是说它有一定难度。那么就是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凡事贵在坚持。但是就是说你做到一天可能比较容易，但是我天天都如此的在践行着，那可能就有一定难度了。所以说怎么样子坚持下去，那么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太容易的。为什么这都变成国家的项目，那么要求每个人都去坚持。所以说一个人的健康行为，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经常说他的原生态家庭，实际上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国民全体国民都能在不同的层面上那么对我们的健康素养有所提升，那么这个是根本。所以说一个人他都是由出生到成长以及整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管是哪一个因素，实际上对他的这种生活方式都是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嗯， 那么不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就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不健康生活方式一旦形成了就特别难纠正。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要把孩子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要让他从小就养成，那么我就想刚才来的路上我就想，哎呦，这一个人的一生啊，从他出生时候我们在干预，那可能现在都觉得不够了。 嗯， 就还得要端口，还要前移。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等于都是什么，从备孕阶段啊，这个准妈妈阶段我们就开始干预了。 对 啊，所以就是说要把整个的关注点那么都要前移。就是因为一个人啊，他就是生活他有起点啊，我们不说终点了，那么起点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婴幼儿阶段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儿童少年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如果他这个生活方式用我们家长的话说一团糟，那么他也就是说会带着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走向成年。 嗯， 一旦进入到他有自主权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翅膀硬了的时候，那么你就干预不了了，或者干预起来那么就极其难的了。 对， 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三件三件，那你现在作为家长你应该怎么样子让你的这个宝宝从他有这种饮食这种需求的那一天开始，你是否就能按照国家的标准来执行。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管理那么应该就是什么，从这个儿童青少年阶段他的饮食方面，他的运动方面，他的睡眠方面，以及他的就寝规律和起床等等各个方面。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儿童少年阶段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而且高度重视，而且要一贯的重视。 是的。 那么到了这个可以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成年阶段或者壮年阶段，我觉得我们这个 从学习啊、领悟啊，以及约束我们的言行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说是最强有力的阶段。 嗯 啊，那么实际上最需要关注的，或者是对健康现在关注最高的这个群体，还是应该老年人。 嗯，对，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各种病它来找你来了，我们不能等着病来，我们再想这个健康方式。所以就说到了老年人这个阶段，那么实际上从国际卫生组织或者相关的一些这种科研成果当中都已经非常清晰的表明，就是说老年人他的这种健康的指标主要就是体现在他的身体功能方面。 嗯， 这是首要的，就是我蹲蹲不下了， 对，最基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行为嘛。啊， 对，所以说它统称为叫身体功能。那么我们就是运动也好，我们这个饮食也好，不能觉得哎，我这个我还能活多少年啊，我还能吃多少啊，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个不可以的。我们要想把每一天的生活质量都提高，那么就得每天都关注。 嗯， 所以说身体功能方面，认知能力，还有睡眠障碍等等。那么睡眠障碍就是尤其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他就觉得他睡不着觉，或者是睡了以后的话怎么样，早早就醒了， 对， 或者入睡都很难，这都属于睡眠障碍。 嗯， 那么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身体机能逐渐在下降，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件，那么老年人更应该注意口腔健康， 对， 还有感官的。 嗯 啊，有的眼睛看的觉得什么东西不舒服了，或者是那种触觉啊，或者是嗅觉啊等等各个方面，听力啊都会 下降吗？ 都会下降。所以就说这属于感官功能方面的。那么身体功能、认知这些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嗯， 所以都需要我们这个去关注。那么健康，也就是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对于老年来说更加重要。嗯，不能有的时候反正我也不工作了，我也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了，那么怎么办，我老朋友在一起喝喝酒吧，打打牌吧，或者是在那儿没事刷刷剧吧，实际上等于太放纵自己了，实际上也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可以说将健康这个老龄化实际上早都有这个定义，或者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嗯， 那么我们老年人就应该从比如说我们步行的能力怎么样啊，每天是否能保持，我们抗阻训练的这种习惯，或者我们的这种意识如何。 嗯， 再有就是有氧锻炼，因为我们都经常说了，老年人最适合的锻炼方式就是有氧。 对， 嗯，有氧锻炼。那么还有就是说平衡训练，平衡这个，那么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肌肉 跌倒嘛。 对 对， 除了肌肉力量，再有骨骼，再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适应。 嗯， 有的就可能还没做呢，我就慌了，心跳加快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着手从这四个方面，平时就应该做好积累和这个就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的生活当中去。再有刚才就提到了哈，孟莹我们就说了，现在关注点啊，整个对人的健康的关注点，我认为前移，那么就是比如说妊娠前后，那么都会关注，因为经常会提到说产后抑郁症。 对， 实际上以前作为我们那个年代来说都没听过这个词儿，就抑郁症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从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就是营养啊，营养得均衡啊，因为这个不仅母亲需要，胎儿也需要，这个前后都要考虑的。再有这个适度的运动，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说不行，我这个我不敢运动。 嗯， 因为在怀孕之前你就没有运动的这种习惯，所以等一旦你怀孕了，那本身这个身体这个各方面发生变化了，然后让你重新来开始运动，你当然不敢。 嗯， 所以我们要想让你自己健康，让你的宝宝也一直都健康，那你就是在 可以说我们准备要孩子之前，这个阶段我们就得要把这个储备好，我们就把这个基础给他打好，适度的啊，一定要适度。再有就是充足的睡眠， 嗯 嗯，所以说你睡眠啊，我们觉得要谈质量，你是睡的时间很长，但是你深睡也睡眠质量不够，最后你第二天起来也还是很累的。 对， 所以说睡眠，那么就是国际卫生组织把这个零到五岁的这个婴幼儿，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指南里面就明确的指出睡眠， 嗯， 就必须要保障的。所以说整个国际卫生组织它都是跟我们国家所倡导实施的这个项目，那等于都是高度一致的。再有一个就是身心健康吧， 对 啊，所以把这些都做到了，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身心健康。 嗯，当然啊，我觉得在您提到的这种生活方式管理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说是叫涉及的是每一类不同的人群，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人群的特点，大家也会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这种引导或者说是一些提示。但是我觉得大面上啊，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具体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家也是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做起的。您给大家提出建议的话啊，会从哪些方面去和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呢，就是说它是有标准啊，有具体的内容，但是的话呢，嗯，每一个家庭或者是落实到每一个人当中，就是还是应该这个区别对待的。 嗯， 实际上现在也是从多个方面吧，也就是说会具体的展开了。那么国家是说三减三减，实际上具体的内容很丰富的。那么我最近的话呢也是盘点嘛，所以说我也不断的在梳理，我也想通过梳理呢，然后让自己也有一些新的收获或者有一些提高，那么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对大家才有一些借鉴和参考。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还是从运动方面， 嗯 嗯，因为运动嘛，刚才说了管住嘴，管好嘴，迈开腿。 嗯， 那么我就想，你这个腿啊，实际上要想真正的迈开，对我个人来说，我也有惰性，或者我也能找着不迈开腿的理由和借口。那么运动的话呢，我记得我们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因为运动，我们都知道，从运动前我们就要做好各种准备，包括不同季节的，包括不同项目的，包括这个不同时期的，那么我们运动的之前的这种准备活动，现在都不仅仅是准备活动，还要有各种动态拉伸了。 对， 所以说运动前的准备，运动中这种注意事项，还有运动后的整理拉伸恢复，以及我们在运动当中我们运动项目的选择和运动量的控制，这些都是运动的范畴。 嗯， 还有运动当中的注意事项。那你这个，我昨天都没睡好觉，我今天还是跟以往一样，量不减，时间不变，强度不变，那么一定会出一些问题。 对， 所以说注意事项这一点，那么就说我们就是一贯在强调和重申的，就是这种科学运动的原则。 对，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再有一个就慢病人群的运动， 嗯 啊，那这个是更加关注了。因为这个本身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你自己又不监测，然后又不监控，那么这个在运动可以给我们带来益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把控好，可能就会有些危险发生。 嗯， 所以说这个是从运动的方面。再有一个就是说体重管理，那么我们都是觉得肥胖现在讲了就是疾病啊，因为你胖的话你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我年龄到了我胖是正常，或者是我没有办法了，实际上 招很多， 对 啊，那么怎么办？从饮食开始先调整饮食。我不是说孟莹，我可不是说让你不吃，是调整。你以前吃可能没吃对， 对对， 就是这个配方比例错了， 是的 啊，所以就说要调整啊。大家知道就是说，那本来就是说碳水摄入多了，然后尤其是晚餐，然后再加冬季吃完饭以后外边又冷又不想动， 对， 那么怎么办？那你就调整饮食呗，根据季节，根据年龄，根据你的活动量，调整还不容易吗？只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嗯， 我觉得调整太容易了。 是的， 因为现在能获取到各种各样的让你如何调整到最佳的这种饮食配比上， 就是吃的健康的嘛，啊， 对。再有一个运动， 嗯， 再有一个就是心理健康行为的干预。那有的时候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朋友们也会讲的说，哎呀，这两天给我烦透了，然后怎么样，我就差不多快把冰箱里吃的都给吃完了，嗯，就说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可能怎么样，这是一种发泄。 对， 所以就是说心理行为的调节关乎到我们体重管理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改善健康状况， 嗯 啊，体重管理也如此重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营养啊，又和吃可以说 又连在一起了。那么现在讲了说每天啊要多种食物啊，这样的更合理的。那说要多少种呢？说要达到12种。 嗯， 我算了算啊，哎，要是一天达到12种还真不难。是我们也就是应该，如果你就是特别单一的，我今天一日三餐全用面包来代替，那肯定不行。 对， 或者我这几天没怎么好好吃肉，我得使劲吃一顿肉，这一顿全是荤的，那肯定也不行， 嗯， 所以就是说12种食物是在每一天里边。 对， 那你就想想很自然的我们这个饮食就合理了。 对，就比较平均嘛， 嗯。再有就是因为你每一种多了你量就少了嘛，所以我想的这个不就合理了，也就均衡了。那么第五个方面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意识，或者是我们要有一种习惯，这种急救的概念。 嗯， 因为在家庭，现在讲家庭急救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任何问题不能第一时间，就是我打120了或者999了，它也不能瞬间就抵达，它肯定有一个时间。 对， 那么这个过程怎么办？所以就说家庭的急救那么特别重要。再有就是办公的， 嗯， 那么在办公室有多少人就说一坐几个小时，那么尤其是一些特殊岗位的，所以就是说办公这方面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应该高度关注， 嗯。 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厨房， 嗯 啊，这个烹饪，所以说也应该注意。那么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三减，所以我想还是让我们从这个意识上高度关注。 嗯，我看到梁老师最后啊还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关于我们健康生活方式的口诀，那您能不能也告诉一下我们大家呢？ 这个口诀呢实际上就是为了便于大家记忆， 嗯 啊，记住了然后我们就能很好的运用到生活当中去。所以说每个人既然我们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可以这样做，一清二白，这个大家都平时经常说，但是我们这个概念不一样，就是说一清二白三好四不。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去做，一清是什么？清淡饮食，这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少油少盐，食物多样。二白那么就是两个方面，两个白，一个是我们经常说什么白开水 啊，多 喝白开水。从孩子从小孩就那个时候他味蕾刚刚形成熟，我们就给他多喝白开水，不让他喝饮料，所以他的认知就是什么白开水， 嗯 嗯，最健康的饮料。再有就是尤其中老年还有就是小朋友，那么就是白天最好有个午睡， 嗯 啊，这个午觉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二白。三好呢刚才实际上都涉及到了，那我们再给大家提炼一下，也首先心态好， 嗯， 再有就是身材好， 对， 因为体重管理嘛，再有一个睡眠好， 啊， 这是三好。四不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也能总结出两三个，第一个就是不吸烟， 嗯， 不喝酒，不能说少喝酒，我说的是不喝酒，然后不久坐，最后一个就是不过劳。 不能让自己这种长期的处于疲劳的状态。 对， 一清二白 三好四不。 对、 嗯、 啊，相信朋友们也都记住了。 是的，我们也把这短小的、精炼的，并且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大家记忆的一个小的关于我们健康生活方式的口诀送给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在2022年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就按照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小口诀去维护好自己的健康。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啊，还有一天那我们就要步入到2022年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咱们2021年每周四我们北京体育大学老师们陪伴大家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今天呢梁老师也给我们做出一个最终的收尾，好不好？ 好的。 嗯， 可以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盘点，那么也我用四个关键词吧。第一个就是总结， 嗯，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个总结，养成一种习惯。再有一个就是展望，展望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对健康对工作生活都有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目标然后制定好每一步的计划，然后能让我们这个每一个小目标最后等于分解汇合成一个大目标。第三个就是期盼，刚才明说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2022年了，那么2022年大家都知道这个冬奥会那么也就是即将要开幕，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东道主除了这个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之外，那么我觉得应该尽职尽责吧，争取做出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对冬奥的一个贡献。那么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祝愿， 嗯， 也是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2022年那么能身体健康，工作生活快乐，家庭美满。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梁老师啊，又在2021年这一年陪伴我们大家度过了这个难忘的2021年。当然，也希望大家像梁老师说的这样啊，我们在2022年都能够继续拥有美好的生活，但是前提一定是需要我们要遵循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明天和您不见不散。谢谢梁老师， 好，再见。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营 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